灯下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，眼睛星亮灿烂，你似星月弯弯，穿着一件红色的纱笼，红得像她嘴上的冰凉，

冒出某一条路，我和你散步常去的店铺，现在只剩空无。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脸上多些纹路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。你的笑多无辜，你的忘却屠夫，我心里早有数。只剩空路，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脸上多些纹路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。笑得无辜，你的谎却祝福，我心里早有数。当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脸上多些纹路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当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。笑得无辜，你的红却祝福，我心里早有数。你的笑得无辜，你的红却祝福，我心里有数。 在着你的好，想象你的

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而狭隘的钟终于有每次听起来都是温柔。 我醒来， 我的眼泪化成了眼，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打一边伤一边躲，我的眼泪化成了夜，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感动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躲，爱的甜美，爱的苦涩，都让人执着，我是如此苦苦纠缠着，爱的背后珍惜拥有，该走的会走，谁应该在风中唱首歌。 幸福的答案，我也还没解开。

上遇见他。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 受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傻，比想象中